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总有一些是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不同于城市的空气，总有一些是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哦，这些都需要你发动引擎，去主动探寻在路上的一份精彩。握好方向盘，认真的开吧。我是 DJ 戴毅，我会用好音乐一路陪伴，让爱导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 I wanna twirl you around the kitchen. Don't worry about no dirty dishes. Not trying to do nothing ambitious. Yeah, I just wanna dance with you. Let's act like we're just on vacation.On rotation, we're taking off like on a spaceship. Yeah, I'm just catching vibes with you. Let's put the stress to the side. You and I, we can have a good time. We don't need a trip, we don't need a getaway. Inside of this bedroom, laying onAt this time I'm trying to waste it. Let's throw out all our obligations. Yeah,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Why don't we go and put our phones down? No need to worry about them right now. We'll stay up talking till it's light out. Yeah, I just wanna lay with you. Lay with you. Let's put the stress to the side. You andWe can have a good time. We don't need a trip, we don't need a getaway. Inside of this bedroom, laying all day. I think it's fine. Stuck inside. We don't need a trip, we don't need a getaway. Inside of this bedroom. 有没有在厨房里面翩然起舞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打开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有不少早起的听友已经开始给戴毅留言了。周六的早上好，12月4号哦，我们的天视里面右边看到的还是11月28号大家的在上一个周末周日的留言，现在已经迈入到12月，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份，这里是带你出发。 春天的风是刚晾干的床单的浅蓝色，是张开双手去获得而不去试验看着。我想起小时候的一辆自行车，穿越马路逆着风跑，哼着的歌，当阳光洒满我裸露的手臂，再也不是那稚气未脱天真的口气。我的手被另一只手握紧，停在此刻我才发现夏天的风是梦幻般的紫色。喂喂喂，我想我应该抬起头走，不给委婉的事再找理由，

music in your heart. You know, you gotta feel it. All right, here we go. 谢谢二哥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在直播间早上这三个小时的时光，遇到会唱的歌我是绝对不会错过也不会放过的哈。一个是因为在直播间里面戴着耳机跟着一起来跟唱的感觉真的很 freestyle， 而另外一点就是我也困。在周末的早晨刚刚进入到直播间之前的时候，我可是连打了三个哈欠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工作的状态，也是一个真实的周末状态。当然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在周六周日的时光里面好好的充充电休息一下哈，不用早起的朋友，不用过早爬出被窝的朋友好好听听歌。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哎，微信公众平台 Let it go。 Let go， 不是 Let it go， 让不好的情绪 Let it go 哈，但是开心的、愉快的状态我们要保留下来，怎么能够轻轻松松的就这样放过它？所以喜欢刚才那首歌的朋友，记得 Robert Plant 和 Alison Krauss Can't Let Go。好，实在说，错过了直播，其实还是可以听回放的，而且能够认真去听回放的听友，那才是真爱粉。这一点我不否认。

就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 有人说了，真的好经典的一首歌。于佳韵的名字虽然没有像刘德华、像巨星、像四大天王那样的响当当，但是她的声线呢，确实带给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顺带着，因为天意这样的一个名字啊，让我想到了昨天以及今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早间时光也比较充分嘛，就跟早早来跟我互动的听友们说一说。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缺乏安全感的人，昨天在下午回家的路上，我发现我的车子油表已经显示提醒我要加油了，就在我准备去加油的那个瞬间，然后我正好在等红灯，看到了一条推送的新闻，是说在昨天的24点，也就是今天的0点，12月4号的0点开始呢，油价将会有所下调。那这个便宜我得占呀。所以我想说，哦，好吧，油表这个提醒我，我可以忍耐一下，明天一早早班，我可以利用很早出门的这个时间去加油。但是千算万算，在上班的路上，我居然没有遇到一个加油站。就是按照我原本的印象当中，走四环是一定会遇到一个加油站的，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方向记反了，还是我的大脑骗了我。然后我今天马上到台里之前的时候，给我的那个油表拍了一张照片，我只剩下了14公里可以开。就之前我属于那种油表一亮灯就会暗示我自己要去加油的那种人哈，我就一直会觉得说不行，没有安全感，我需要给他喝饱油，他才会能够好好的为我服务。但是就是因为看到这样一条新闻之后，我觉得我可以等待一下，不知道这是天意呢，还是说怎么样哈？所以下了节目之后，我想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应该就是去给我的车子加油。我最爱的歌手之一 Celine Dion， 很多国人朋友非常喜欢的席琳迪翁，Treat her like a lady， 对她好一点。 one was a little attention from a man who's strong enough to mention kiss and caress in a whole night long. But all the boy wants is to hit and run off. He and his friends, they sit in the lap, going around talking about the girl they used in the past. You gotta get what's coming to you for all the bad, bad things you do to your 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好，不管你此时此刻出发的目的地是哪里，或者说依然在你的这个小小的床上靠着听着一首一首的歌哈，云游远方。但接下来这首歌我必须要跟雪孩子好好的聊一聊，他在听到了 Celine Dion 的这首 Treat Her Like a Lady 之后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来看看，这是当年我收藏的一张专辑说爱 Let's Talk About Love。我非常非常爱那首歌，应该说对于 Celine Dion 的歌曲的认知范畴有三首歌曲，其中一首就是从 Let's Talk About Love 开始的。 Anywhere I go, all the places that I've been, every smile's a new horizon on a land I've never seen, There a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different faces, different names. But there's one true emotion that reminds me we're the same. Let's talk about love. From the laughter of a child to the tears of a grown man, there's a thread that runs right through us and helps us understand. As subtle as a breeze that finds a flicker to a flame. From the very first sweet melody to the very last refrain. Let's talk about love. Let's talk about us. Let's talk about life. Let's talk about trust. Let's talk about Talk about love。如果没有记错的话，97年的时候他发行了这张专辑，里面不止收录了这一首好歌，一共是15首精彩的属于 Celine Dion 的歌曲。应该说，听他的歌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影响了我的欧美音乐观。所以，如果要我来票选出最喜欢 Celine 的3首歌曲，这首歌是一定在其中。还有另外一首歌，可能相对来说会有点小众，《Love Can Move the Mountain》。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Be the Man》，都是3首抒情的歌曲。可能不像大家听到的，很多人还是钟爱那首《My Heart Will Go On》。好了，听 Celine Dion 的歌呢，暂告一个段落。如果说需要更多的线下交流的话，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7:36，属于周末带你出发，继续是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六。 想问上一声早上好，可能有所延迟的互动的信息已经看到了哈，来自于费劲儿，也欢迎一下在家里面收听的沟里娃 Emma。 你曾说不想有天让我知道你对他有那么好，你说会懂我的失落，不是靠宽容就能够解脱。我以为我出现的时候刚好你和他正说要分开，我以为你已对他不再期待，不纵容他再给你伤害。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我以为我能全力填满你感情的缺口，专心陪在你左右，弥补他一切的错。也许我太过天真，以为奇迹会发生。 就好，跟艾玛费劲儿打过招呼之后，艾玛的回复说：“好爱品冠的声音，温暖的嗓音，带来温暖的感受。”雪孩子也说：“夏天的时候最好不要把油箱用到底儿，不利于燃油泵散热。”嗯，其实之前我也说了，我是一个特别缺乏安全感的人，我会觉得，我平常都属于那种属于有表 一报警一亮灯，我就会去第一时间加油。昨天也是因为正好在路上，从北四环要一路开到南四环，相当于走了大半个北京，所以整个在第一次油表报警的时候应该还剩下四五十公里这个样子，我相当于已经把它用掉了很大一部分，所以内心的一种不安全感啊，就完全的迸发了出来。早上出门是想说一定能够遇到一个加油站吧，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这可能就是天意。所以好在谢谢刚才妹思良告诉我说电台附近也有加油站啊，是我说了今天下了节目第一时间别的不干就是去给小白加满油。扣里娃说了跟你一样，有便宜必须得占。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把你留在这身上，我的身体躺在 同为八月份出生的他，郭顶，在我印象当中是一个很酷的男孩，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下。也欢迎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留言的爽宝宝，他说第一次在被窝里面来收听，这周的工作实在太累了，所以呢，在周末的早晨就想这样躺着收听广播里面可能是随机安排的，但是听到之后会很喜欢的歌。 Casey Musgrave， 可能这位歌手对于很多国人朋友来说有一点陌生，但我相信他的这首歌你会喜欢， Fix You 也会适合你。 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you can't sleep, stuck in reverse, and the tears come streaming down your face.When you lose something you can't replace, when you love someone but it goes to waste, could it be worse? Lies will guide you home. 的一首蓝草音乐来自于 Casey Musgrave。 沟里娃接着推荐，他说北京文汇公众号有买电影票满减的优惠券，每次都会必用，这样的优惠用起来多美好，好吧，省钱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里是带你出发周末的早上好，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戴毅，新演员 Weekend， 所以用这首歌来预祝你 Happy Happy Weekend。夢から目が覚めたら君を連れて未来を今踊る週末の街角朝まで花が心も上ついて誰かに声をかけて無茶な口説き方して今を踊る全ての人に捧げうつむいたあなたの腕をつかみ音に乗って夢から目が覚めたら君を心に穴が開いて指の先少し冷えてあなたの温度探す今を生きる全ての人に捧げうつむいたあなたと靴を鳴らし昔を止め夢から目が覚めたら君を

Ed Sheeran 黄老板的合作。其实他们这个合作呢，在之前已经放出了一个预告片，预告片里面的时候呢 Ed Sheeran 来敲门，然后敲门之后，哎，是 Elton John 打开门，嘘，两个人什么话都没有说。 Ed Sheeran 手里面拿了一沓的纸，纸上面写中的他的一些问题啊，就说去前一阵子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哥们儿给我打来的电话，他说嘿兄弟，我们应该合作一首圣诞单曲。然后呢黄老板说没问题啊，可能要在2022年了，但实际上这首歌一直在酝酿当中，所以当这首歌上线的时候，大家在之前看到预告片的那个时刻就会很期待，说这两个人在一起能碰撞出一种什么样的温暖的火花，所以算是在 Merry Christmas 这首歌当中做了一个揭晓。好，8:05FM 974带你出发，继续听首很温暖的歌，因为它的名字就有暖字，有请孙盛希。来跟收音机旁的 CZH 说上一声周六的早上好。他说听到了刚才春春的一首闭嘴跳舞 Shut up and dance， 就会不自觉的在床上开始动起来，行了，几乎是闹铃清醒歌一样的状态哈。有的歌呢可能是属于那种听上去动感十足，有的歌属于应时应景的单曲新歌，而有的歌曲它作为一首新曲出现的时候，仿佛会带来一种熟悉的感觉，那是因为对于他演唱者来说，那可能就是叙述他人生经历的一个代表。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这样的一首，有请齐秦小哥，《柳川西街的少年》。 在人潮汹涌的街头，也没人在乎到底该走还是留。那躺在酒瓶沙发上的土台客，

乌坦咖啡就说，从刚刚小哥那首歌里面听到了一丝丝的伤感。是啊，回望自己从前那些说好了要陪你走到天长地久的老朋友，却一个比一个的先走，这句歌词其实有点扎心。 就此告别吧。 但说实话，听上去之后会觉得好像跟随着齐秦站在了人潮汹涌的柳川西街，回望回望那些属于独特时代记忆的一些人和事。有些时候突然懂了一些事，那种感觉很难说出来啊，反而是一种别人不曾拥有的充实感。来听周深的《亲爱的旅人》。亲爱的听友早上好。 做最温柔的梦，盛满时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光，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清晨，爱依旧让你动容。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木村宫的歌曲重新填了中文的这一版的歌呢，来自于周深《亲爱的旅人》。我挺喜欢里面的歌词，他说，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当然也会有无尽的希望，而这一切终将汇聚成为最充盈的景象。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I could go on and on. Radishes, cabbages, holding hands and getting packages from my friend JohnHorses, birthdays, popsicles, and watching my dog play on the lawn.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I could go on and on. Strawberries, bare feet, swing sets, watching my baby brother yawn. Climbing trees and not skinning my knees, grilled cheese made by Uncle Don. Butterflies, pretty birds, rainbows, and frogs sitting on a log. There's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I could go on and on. When I'm feeling frustrated, mad, or just a little bit sad, I can think of my list of happy, and then I get so very glad.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You happy? I bet your list is just as long. Popcorn, cartwheels, baseball, pancakes, turtle, penguin.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I could go on and on.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I could go on and on.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I could go on and on. I could go on and on. 生活的很多苦楚呢，被小朋友的这种天籁之声所治愈了。也向收音机旁的 Frank 来报道的听友问上一声周末好啊。之前我记得 Frank 就说，哎呀，周末早起确实很辛苦，这样对于我来说辛苦的时间的日子也不多了，已经开始进入到倒数了，所以每一期我很珍惜陪伴你们的时光。 好像牵你的手，漫无目的的游走，才像是蛋糕奶油，能让你停留、哦、海上路边回忆发光的气球，能让你笑着像个小朋友，我的小朋友、哦哦、想把你藏在没烦恼的宇宙，可又害怕自己不够优秀，也曾故意捉弄把你挽留，我的小朋友、哦哦、每次见你都有熟悉感受，就算记忆出现了缺口，再见你还是想不顾一切守候。 CZH 很喜欢李俊逸的《我的小朋友》， 其实爽宝宝，我们收音机旁这位听友呢，应该是在7:50的时候给我发来了两张照片，我留到了8点档的马上要进广告之前的这个时刻来说呢，也是有缘由的。他说画画真的是一种很治愈心情的方法，他晒了两张他自己画的画。我想想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他说色彩带给我快乐，画得不好见笑了，但是喜欢这种边听音乐边画画的享受，看到成品出炉心情也被治愈。 小宝宝画画画画得不赖，感觉看到了 Kevin。 他画的是小黄人。 You make me dance, yeah you do. You got my heart beating rhythm when you move. Don't need no plans, feeling loose. Like there's a rainbow of magic next to you. When it's good, when it's bad, yeah you got me. Not alone in this town, cause you make me feel. Anytime that I call, you'll be ready. Anytime, anytime. And when I turn around, I see you there. You got a way to make a problem disappear. Up to the clouds, I'm spinning around. And now you know why. Cause no one in this world can make me feel love in the way that you do now. No, no one in this world can make me come down when I'm in such a good mood now. Hop in my 是汪汪队立大功的主题曲。 艾希，banana see you then。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旁的邱小峰也说，这就是一首可以跟着一起哼的这样的一首歌，虽然不是同样的版本，可能对于更多的喜欢上这首歌的听友们来说，还是周华健那个版本更熟悉，更容易带起你的合唱感受。8: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带你出发。我得从刚才的 Minions 小黄人的声音当中缓一缓啊，缓一缓。在一个城市里面生活的人很多，但是有缘一起来同唱一首歌、同听一首歌的朋友却没有那么多，更何况是在周末。谢谢你们选择了 FM974 北京乐广播带你出发，8:35，来继续听首老歌，梁咏琪《有时候》。 我这让人想哭的歌曲，好像换个电台转来转去，却转不开我难过的心。或是因为你还看夜景，说的话也想说带着你，不会傻的问谁抢去了你，以后要习惯留点安全距离。有时候交谈变得空洞，沉默却想沟通，情人那么沉重，当朋友反而轻松。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顶上的车子里，播着让人想哭的歌曲，好像换个电台转来转去，却转不开我难过的心。或是因为你还看夜景，的话也想说带着你，不会傻的问谁抢去了你，以后要习惯留点安全距离。有时候交谈变得空洞，沉默却想沟通，当情人那么沉重，反而轻松。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想沟通，当情人那么沉重，当朋友反而轻松。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 我一直信奉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很好的安慰我自己说，虽然周末的早晨起来不如工作日的早晨听节目的人多，但是证明大家在好好的休息，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更多的充电的时间，生活工作才会更加愉快。来关注一条大剧院的演出动态消息，普契尼最妙趣横生的喜歌剧杰作，一曲《我亲爱的爸爸》传唱百年，12月3号到4号，今天哦，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 正式上演，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完美统一，邀请大家去大剧院感受意大利歌剧史上的典范之作。 世界有无形的围墙，解开谜题才有方向，用心雕筑历程，这条路叫做成长。哦耶，身在其中，懵懂的汹涌，横冲直撞，只想找个出口，转瞬即逝，回首才能懂这金色的迷宫。我从来不相信注定，不能只是做个手下摆兵，如果青春只有那么短，怎能浪费时间停留。我越来越坚持肯定，时间只能用时间去证明，留下属于我的烙印，未来一刻不停。 顺风冷静，赛道静止的一望情，顺光清醒，汗水胜过决定聪明，桃源霓虹身临其境，拍自己的实况电影，用外表助力成就，不会迷失自己。 No No， 身在其中懵懂的人，横冲直撞，只想 找到出口， 转瞬即逝，回首才能懂 这金色的迷宫。 Yeah, yeah， 我从来不相信注定，不能只是做个手下摆兵，其实青春只有那么短，怎能浪费时间停留。我越来越坚持肯定，时间只能用时间去证明，所有期待已经等待未来。 时间停留，我越来越坚持肯定， 肯定时间只能用时间去证明，留下属于我的烙印，未来一刻不停。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心上，不受谁的决定改变。 和拥有本无关，曾经在教会刹那，那份感动是一生。 怀旧了一下，也是因为在我的朋友哈、朋友当中有人突然提到了年少时候，在大学时候我经常会去唱 Coco 李玟的歌，而这一首比较少在电波当中出现的答案也被收录到一部，或者说被使用到一部电影当中，那部电影的名字叫《美少年之恋》，当时有多少人去痴迷了冯德伦、吴彦祖的颜，真的是哈。如果说你依然有一些怀旧情节的话，不妨可以把一些老电影找出来看一看，98年的时候上映的电影《美少年之恋》。好，继续来听歌，有请梁静茹。 黑一半当一半，好不容易温暖，温暖还阳腐烂，心灰一番热一番，怎么细心打算，难免有遗憾，多信誓旦旦，永久的光环。 留一半，留一半。

但却不转脸，躲躲藏藏又想被看见，彼此来微笑如飞也算自卑。别误会，别误会，誓言要让天知都低头忏悔，这里没有谁 万岁。这首歌也是在今年的时候推出的，我还挺喜欢那首歌 MV 的感觉。描述一下哈，就是呢，在 MV 里面有几个不同类型的人，他们可能是学生，可能是银行职员，可能是全职的妈妈，但是在他们登录上网络那一刻的时候，他们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可能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年纪，甚至有可能连性别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在网络世界当中的他们想变成谁就变成谁，所以呢，可能在言语上，包括他们在网络上面的一些情绪和内容的输出和表达，都可能跟真实生活当中他们完全不一样，有可能是正向的，有可能是负能量的一种输出。所以那个 MV 对于现如今的网络时代的一种讽刺哈，不言而喻。可以去看看那首歌的 MV， 看完之后还是让人觉得提醒一下自己，像照镜子的感觉，请你不要做一个键盘侠。好，说到了匿名万岁这首今年推出的新歌，其实要接下来听到的是他昨天刚刚上线发表的一首数位单曲，来自于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其实在歌词里面，他以都市预言来作为设定，也是建构直面未知的社会现象和人心微妙的变化。总而言之，他想表达的是一种珍惜陪伴以及感恩收获。听听孙燕姿的歌。世界终结前一天，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世界终结前一天，预言说会灭毁，太阳照耀的极限的展开又开始，天使的一条线吹口哨是谁？ 新歌，我想对于听着他的歌一路走过来的，不管是70后、80后、90后，听到熟悉的嗓音，只要听到燕姿，觉得就是一种力量，一种鼓舞，一种温暖。孙燕姿说，这首歌其实描述了所谓的世界终结前的种种的现象，还有他的一些观察到的视野。虽然看似是在讲一个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样的一个主题，有些呢是在虚拟的范围之内，但是呢，他说人其实是很坚毅的，很坚韧的。他说这首歌也想提醒给大家，就算未来充满着各种未知的情况，抱着希望继续往前，把握好每一天依然很重要。所以不管是刚刚的新歌来自于孙燕姿的歌，还是接下来这首 Coldplay 和 Selena Gomez 合作的 Let Somebody Go， 我都想一并打包送给无名。他说破防了，大学宿舍同窗四年的兄弟走了，希望他在天上一切安好。 Oh my lover, oh my other, oh my friend. We talked around in circles and we talked around and then I loved you to the moon and back again.You gave everything this golden glow. Now turn off all the stars, 'cause this I know, that it hurts like so to let somebody go. to let somebody go. It hurts like so to let somebody go. But you're still with me now, I know. 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听着歌一点一点的回复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发来给大意的留言。我以前自诩说我是小快手，可是我发现今天早上起来真的不知道是留言的积极性，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非常的热情，还是说我真的变得有一些迟缓。我觉得好多留言至少要在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能回复给大家，谢谢。也欢迎一下早上来报道的丽丽、夏花，还有以及 Peggy DV。 Peggy 说，二姐早早，最近感觉打开热搜就少了一些关于疫情的事情，真的很好，期待一下哈。身在大连的我感同身受，今天开始大连终于是痊愈低风险了，不过学校还是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按照老板的话说，好好的安心做科研吧，也希望所有地方疫情都能够很快的过去，大家也都能够远离病毒，健健康康。 CCH 再给我推荐一下舞剧，他说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去看舞剧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和习惯，推荐给我的是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舞剧真的很好看，我们之前在资讯当中有跟大家关注过也推荐过。他说虽然整个舞剧没有一句台词，全部都是用舞蹈动作来表演出地下工作者们的状态，这应该是一部谍战题材的舞剧，男主跳的就是之前、参加过武林大会的侯鹏飞，真的很赞。应该说我之前陪家人去看过芭蕾舞的演出，但是这样一部舞剧还真的没有去现场感受过，期待有时间去好好的看一下。他也把具体的演出的盛况还有一些推荐的安排包括上映的时间，哦，这次北京的演出是在12号，推荐我可以去看一下。应该说这两天比较让我想关注到的是几部电影，有《古董局中局》，应该是在2号的时候正式的上线了，以及接下来会登陆院线的《平原上的火焰》。12月份的好看电影真的挺多的，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冬日的时光当中，可能不少人也会把选择去电影院看一部喜欢的电影当做周末的安排之一。 像电影演完，故事结局本风在大半，你的温柔都吹散，我们不顺路，但你要平安，一秒没拥有，像感觉是是也是笨拙的喜欢你，想和你过这个冬季，不是今年其实也行，但是如果少了你，我的身边好像缺了氧气，像太阳下山。 雪孩子的提醒，让我突然一下找到了一种，哎，真的有这种感觉。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契合？整个歌曲的律动和这个旋律的走向都非常非常的相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网络歌曲有的时候会让一部分忠实的乐迷有一点点嗤之以鼻的感受，那就是感觉没什么新意哈。而且呢，看到了是夏花还是谁，去看了哦，文姬，对，我们节目当中也推荐了这部电影。说实话，我一直很想去看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在喜剧的外壳之下有一种人文关怀，应该说表达了对于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关怀，我觉得很值得一看。 咬断你的耳机，把你沙发抓破，偶尔蹭过来给你摸，麻烦你的咖啡弄脏我的肉球，再踩上你的枕头。欢迎来到猫咪共和国，不需要签证，如今我只要你说你会永远伺候我，哼着只蟑螂送你，因为怕你不会照顾自己。咬断你的耳机，把你沙发抓破，偶尔蹭过来给你摸，打翻你的咖啡弄脏我的肉球，再踩上你的枕头。欢迎来到猫咪共和国，不需要签证，如今我只要你说你会永远伺候我，你会永远爱着我。 的一首歌，来自 William 韦礼安，也送给收音机旁的夜猫喵。周末早上好，这里是带你出发。哎呀，刚唱到了一小段的月牙湾，我们就有听友 VVVIP 的听友说 Q 你那么多次都没有在节目里面唱，这不是因为刚才节目的需要吗？有一首感觉很相像的网络歌曲，也是让我想到了这首歌，也要谢谢雪孩子提醒，那就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吧。多大的人了，这是昨天不喝酒今天要吃醋吗？ 的话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从 烦恼肯畏惧，这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猜疑，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勇敢的泪凝固的一句话，也许可多少的猜疑，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有更多 飞儿乐团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在专辑《爱歌姬》当中的一首歌，其实后续包括袁娅维、阿令都有非常精彩的翻唱。我们的听友也来微信公众平台报道了，他说二姐辛苦，周末的上午好，今天天气不错，所以刚才飞儿的这首月牙湾出现的也刚刚好，是不是？好吧，本来想刚才跟着月牙湾一起来合唱的，但是介绍完了阿令，介绍完了袁娅维之后，我觉得我不配，我还需要关了话筒多多的练习。 She is American， 有请 The 1975。 Synthetic apparitions are not being lonely. Lake, he's having a breakdown. Oh, and a letdown, a shame, I think he might die. Now she's dancing and falling. I guess I got The 1975, She's American。 早上的9:38 ，CZ 就说，因为刚刚听到了菲儿的《月牙湾》，觉得国风即将来袭，想蹲一首张碧晨的歌。字里行间，这两天我们听的比较多，那就换一首吧。我相信收音机旁有不少听友会一直在追近期的一部剧《胡珠夫人》，我是追着追着就断档了，因为要去看《风起洛阳》。来听听张碧晨在为这部电视剧演唱的片头曲《镌刻》。稍后呢，我得补上一首哈，既然没跟上《月牙湾》，《Levitating》总得来一段吧。 跌入海的月色，跟随风去落，吹开命里红尘，我初见星河，一生天地山河。千年你的我，不怕土与连烟悲歌。你在前的光影，沿着梦裂破，锋芒涅槃如我，重燃了喜乐，隐遁于深海色，金色 随你罢了，不去想去往荆棘波折。你牵过我桀骜的清晰的赤诚的心，从被迷离过，带着他的尘和的笑容去奔赴辽阔。每一丝丝一缕缕金丝珠放在我生命展开荧光，它翻腾叹息倦刻。 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互动。 coming back。下次再提到 Richard Max 这位歌手哈，这位音乐人的时候，别只想到一首 Right Here Waiting， 还有这一首吗？我在想啊，这个时候开车在路上听友，你们的车速多少迈配上这首歌刚刚好，可能稍微惬意一点的60迈，车速起来一点的哈，90迈到100迈的时候，高速路上没什么车，一路驰骋而去，让 Richard Max 的声音啊在车厢里面回荡，这周末的感觉到位。是的，就像珊珊说的一样，里面的萨克斯真的很好听，这一段乐器的配合让这首歌有着上世纪90年代的怀旧复古，但是又会觉得跟我们在周末的氛围特别的契合。好，刚刚提到的 Levitating 要准备来了啊，副歌的部分主歌的部分我就不添乱了，只要能够跟着 Dua Lipa 掺和一下副歌的部分就行了。 If you wanna run away with me, I know a galaxy and I can take you for a ride.And then we fell into a rhythm where the music don't stop for life. Glitter in the sky, glitter in my eyes, shining just the way you like. If you're feeling like you need a little bit of company, you met me at the perfect time. You want me, I want you, baby. My sugar boo, I'm levitating. The Milky Way, we're renegading.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got you, moonlight, you're my starlight. I need you.With me. I'm levitating you, moonlight, you're my starlight. I need you, moonlight, come on dance with me. I'm levitating.I'm one of the greatest, ain't no debating on it. I'm still levitated, I'm heavily medicated. Ironic, I gave them love and they end up hating on me. She told me she loved me and she been waiting. Been fighting hard for your love and I'm running thin on my patience. Needing someone to hug, even took it back to the basics. You see what you got me out here doing? Might have threw me off, but can't nobody stop the movement. Let's go. Left foot, right foot, levitating. Pop stars, Dua Lipa with the baby. I had to lace my shoes for all the blessings I was chasing. If I ever slip, I fall into a better situation. So catch up, go put some cheese on it. Get out and get your bread up. They always leave when you fall, but you run together. Weight of the world on my shoulders, I kept my head up. Now baby, stand up, cause girl, you. You want me, I want you, baby. My sugar boo, I'm levitating.这首歌还要多多练习一下才行了。